黄沾说，发哥已经看破财富。陈一健说，当很多明星整天想着如何去炒作自己时，发哥已经做回普通人了。吴孟达说，他当面批评你，却在背后说你好话，他从不阿谀奉承，却时常雪中送炭。而他自己说，烟火气才是生活的真谛，没有了烟火气，生活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。光阴的故事特别企划，人活到极致一定是素与简，现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，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，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，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，然后发芽开花结果。光阴的故事，让往事我们乐一起绽放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现在状态如何，是在北京用收音机在听呢，开着车，还是躺在家里，亦或是不在北京用网络工具在收听节目呢？但愿这个时间我挑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。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，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，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，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，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。这两天我有看到一个慈善排行榜，我突然觉得有一种被刺挠的感觉，就觉得哎，做慈善还要搞一个排行榜，有必要吗？于是我就想起了2017年，也就是去年12月份左右，周润发62岁的他裸捐56亿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周润发。节目开始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是，只要一提到他，我们立马会想到那部经典的电视剧《上海滩》的主题曲，叶丽仪《上海滩》。 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爱你恨你，问君知否？ 在我心中起伏够，仍愿翻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够。 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会在想，今天我们做周润发的专题，是不是要推荐很多部他曾经参演过的一些精彩的电影？不，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他的财富，还有他生活的态度，希望他的那种心态，还有他对这种物质上的这种态度，能够适当的感染到你，让你过得再从容淡定一点。你知道周润发出道以来赚了多少钱吗？有媒体估算13亿，还有人估算是23亿，更有媒体估算是34亿，但是这上面的这几个数字，这些媒体都没有估算的对。去年的11月份，周润发的太太陈慧莲参加了一档访谈节目时就透露，从他出道一直到今天，他们的存款一共有56个亿。这个身家简直是让人惊讶得不得了，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他的太太在后面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已经把这笔钱100%的捐了出去，已经设立好了慈善基金会，手续也已经办妥。是想想你如果有56亿全捐了，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？所以不得不佩服周润发。而且如果没有发嫂出来说这话的话，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周润发裸捐了。说到这里，想起了10年前任泉和发哥演戏的时候，问了发哥这样的一句话，发哥，你赚这么多钱给谁花啊？你又没孩子。我看到这样的提问，我就觉得任泉当年的情商是不是在0度以下。不过周润发不愧是大家，他当时笑了笑说，这些钱不是我的，我只是暂时保管而已。这句话一下就把任泉给整懵了，不是你的暂时保管，这是啥意思？我想现在任泉应该是明白答案了。对，到一定的时候做慈善。多年之前黄沾说发哥已经看破财富，当时看这句话，说实话我不太相信，而如今现在我信了。我想这个时间听黄沾的这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是最合适不过的吧。 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翠浪知己今朝，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 2014年，当我们所有人都在追逐当年 iPhone 更新到苹果6的时候，你会知道发哥用什么样的手机吗？他有一次无意当中说起，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用过智能手机，因为觉得自己不太需要，手机能打电话联络人就好，不需要太多功能。很多人都不信，我也是将信将疑，但是后来看了一档节目就信了。这档节目叫做我要问发哥，节目当中很多人向发哥提问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发哥你用的苹果还是三星，结果发哥说我现在在用诺基亚，他不但用的是诺基亚，而且用的是很老款的诺基亚。2015年的时候，发哥的诺基亚手机坏了，这才算是用上了这个智能手机。智能手机还不是新买的，还是发嫂淘汰不用的。发哥平时不玩手机，不玩微信，他说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信息，而是应该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这个时间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他参演的1986年的《英雄本色》的主题曲，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《当年情》。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注入快乐却点，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明媚晴天，星星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，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，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，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黑是添上两心事，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再度添上心事。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，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，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希望未污染，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，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心事。 的喧嚣，忘记城市的纷扰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光阴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。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周润发，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1989年《英雄本色三》的主题曲《夕阳之歌》。 难耐这一生的变幻，如浮云聚散，辞别这沧桑的眷恋。漫长就觉光阴褪减，欢欣总短暂，未再返。哪个看透我无想是平淡？曾遇上几多？交错梦幻，曾与你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过患难，奔波中心灰淡，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，一天想到归去，但已晚。 香港市民当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段子，想要遇到香港的明星，你就得去香港的中环奢侈品店区去逛街，然后如果你想遇到周润发的话，你就得去地铁、公交站和菜市场。发哥虽然贵为国际巨星，身家又高达56亿元，但是他在出门的时候从来不坐名车和游艇，他就是喜欢挤巴士、地铁、渡船，所以香港市民调侃他是贱骨头，可是他自己在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是笑合不拢嘴。他说，我没有司机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，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。人越成长越发现，人生中真正难得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而是如何保持住一颗安宁的心，过着平凡而快乐的生活。郑伊健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到位，他说，当很多明星整天想着如何炒作自己时，发哥已经做回了普通人。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发哥主演的电影《阿朗的故事》里面的插曲《你的样子》，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不是罗大佑的原唱，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版本。 我听到传来的水滴声音，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，我看到远去的水滴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，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，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，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，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，吃了明日的圆圆，早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不变的，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你这一岁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烟中，造物的恩 你是造物的恩宠。

双眼。 1990之后，我想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情。有一次美食家蔡澜约好友吃饭，席间演员曾江夸赞蔡澜说，蔡澜可是这一区的老大。蔡澜听了之后赶紧摇头说，我只能说是一个熟客，九龙城里真正的老大应该是周润发。为什么说是周润发呢？原因是周润发在这里跟这里的摊贩融成了一片，每一家店铺他都熟悉得不得了，而且见到店主还会问长问短，甚至连人家家里的祖母都会记得。这里的店铺搞得跟他家的一样，他可以随意赊账，吃完了就签单，几个月来结一次账都没问题。我想不起来是谁说的话了，是这样的一句话，真正活得明白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，那就是充满着烟火气。我想发哥就应该是这种人吧。他说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可能说你当了演员就没了这些习惯。他说，我喜欢跟这些小摊贩聊聊天，起码知道现在生活的状况，知道你自己生活的环境，你才知道你生活在哪里。发哥喜欢泡在那些美食嘈杂吵闹欢笑与泪水之中，他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样子。他还说，烟火气才是生活的真谛，没了烟火气，生活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。下载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他所主演的1991年的电影《纵横四海》的主题曲，张国荣所演唱的《风继续吹》。 我劝你早点归去，你说你不想归去，只叫我抱着你。悠悠海风轻轻吹，冷却了夜火堆，我看见伤心的你。你说我怎舍得去，哭太也绝美，如何止哭，只得轻吻你发边，让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，心里极渴望，希望留下伴着你，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，心里亦有泪，不愿流泪望着你。过去多少快乐记忆，何妨与你一起去追，

会改变现实尽体验，无求一生光辉遗忘，斗志不会断，见惯风雨见惯改变，尽是作自然。 叫做汲取风雨。现在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觉得这首歌是陈奕迅演唱的，对，陈奕迅翻唱过，我觉得陈奕迅的版本更接近现在的演绎，更能够让现在年轻人接受的一种广东话唱法。可是也有人说，其实你听惯了老一批，比如说像罗文这一代歌手的唱法，你会感觉陈奕迅演唱的简直不叫广东话。我个人觉得各花入各眼，只要喜欢就好。我相当喜欢这首《继续风雨》，喜欢它就是因为其中的这样的一句话，心底之中之分寸，得失差一线。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说到的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是各位在交友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要伸手帮忙可以借鉴的一点小小的心得。说周润发和吴孟达既是同学又是好友，两个人一起进的香港无线电视，也一起走红。但是吴孟达走红之后呢，有一段时间他开始沉迷于酒色和赌博，在那段时间他欠下了30万元的巨款，他被人追债拿不出钱，只好去找好友周润发，哪知好友一块钱都不给，只说出了五个字，你自己解决。吴孟达气得咬牙切齿，说我这辈子最恨周润发。就在吴孟达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突然接到了一部戏，这部戏不仅帮他还清了债务，还让他拿到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颁奖现场，发哥向他道喜，吴孟达扭过头毫不理睬。事后吴孟达要请那个导演吃饭，说感谢你帮我走出了困境。导演说了一句话，你应该感谢的是发哥。原来是周润发向导演推荐的吴孟达。发哥对导演说，如果我拿30万给他，他还会在赌场上输光，他还会在夜店里喝得烂醉。我想这才算是真正的友情吧。他当面会批评你，却在背后说你好话，他从不阿谀奉承，却时常雪中送炭。我觉得这时间非常适合来听他曾经主演的电影《英雄本色》里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缅失志》，陈小云所演唱。这是一首和《爱拼才会赢》一样的励志歌曲，一起来听。 像酒醉，茫茫马酒叫微微， 一日落去，无醉也挂无醉，月中金无了时，小小失败算什么？ 陈小云在电影《英雄本色》里所配唱的一支插曲叫做《缅诗纸》，这是一首和《爱拼才会赢》一样的励志歌曲。有人曾经问过发哥说，你那么有钱，为什么还要不断的拍电影？难道就是为了以后可以多捐一点吗？周润发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，我现在还拍片，不是为了赚钱，也不是为了追求名声，我就是因为喜欢而已。听完这样的回答，我就在想，很多人为什么一辈子都过得不开心呢？我突然觉得发哥说的特别好，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人的能力虽然有大有小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就是一个人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才会活得有滋有味。你的生活怎么样？你现在从事的这个专业是你喜欢的吗？想在这时间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，这是发哥在1987年所主演的电影《江湖龙虎门》的主题曲，苏芮所演唱的《我只是个人》。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，祝福各位一切安好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尽管一世恨我，这样忘情绝恨，莫叫你看见我为你所得的伤痕。时势是这么捉弄人，我不甘投降受困，别离情侣只好心里忍，偷偷一再望你，祝福你这一生。 然明白，只可独行。还笑着说，请你爱别人，还再强调你不相衬，还编出昨天各种怨或恨，但其实我。怕遗憾，我只是个。